不然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的房间，看着你写给我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如此的转变用了4年，3个月有7天。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只是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赵传自然是没有靓丽的外表，在流行歌坛当中呢，他靠的是他的声音以及他在歌曲当中所赋予的那种自己内心当中散发出来的诚意。所以呢，我觉得人的耳朵是相当敏锐的，他们可以接受到底有诚意或者没有诚意的两种声音和两种表达方式。赵传的歌曲之后继续要听的歌曲来自叶倩文，这个歌名当中呢有两种季节和两种天气，这首歌叫做春风秋雨。 匆匆的夏光飘到又离开，教我再度要活独去独来，只好再一次收起所有感慨，最合或是从来无应该不应该，心底中不可说出愁哀，却也笑着去面对未来，即使我哭过伤得不太好过，泪滴后亦无怀疑他朝可精彩，或我知一天必可找着爱，就算兜兜转转仿佛永远等待，始终相信灰暗当中仍存缤纷，若在一生当中独恋亦敢爱，或我知转兜兜转转仿佛永远等待，始终相信总会等到情深者，并在彼此当中找到爱河，即使当你我与他在人海，每次爱没法预计未来，始终我相信当感恋与感爱，活着就是完全无可比的精彩，

等待的什么？没有你，没有爱存在。 孙燕姿从出道到现在应该算是顺风顺水吧，成功的跻身小天后的位置，后来虽然遇到了很多唱片公司的纠纷以及自己对音乐探求的一些迷途等等吧，但到现在为止呢，她的很多作品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仍然是经典，而且只要她发片一定就是市场的保证。这首歌叫做我不爱。下面郑中基，我们听到的呢是一首很温暖的国语歌曲，叫做许愿树。 一月满天雪，却让自信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 say dreams of the bio, I'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也因为你花一红开的姿态。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And I'll say dreams of the bio, I'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 比较悲观一些的人呢，会觉得许愿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因为只有在许愿的瞬间，我们会突然灵光闪现的对很多东西有憧憬，但是真正回来现实当中会发现，原来许的愿呢也有那么多的不切实际。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多把握住一些瞬间的话，那些不切实际呢也会变成可能。继续呢就要走非常非常长的路了，因为不堪寂寞，不堪思念，或者是觉得生活的节奏太快，想要用比较慢的方式来享受爱恋的过程。陶晶莹同名专辑里的作品《走路去纽约》。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没意料，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

首歌讲到是关于台北午夜的故事，来自赵永华。午夜当中的故事当然不仅仅是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很多时候你在黑暗当中如何看清楚自己和那些平时都觉得混沌模糊的事情才更为重要。继续收听王金放音乐，我们要听到的歌呢，这首歌也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把音乐人的心态很彻底的表达了出来。五月天第三次拿到金曲奖最佳乐团奖，这是来自后青春期的诗专辑当中的作品，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歌手铁就小手量，记者绝就天际亮，没有谁比谁更善良。不论天好或天亡，不论傻逼或老将，虚情人色都要苍凉，期待着彩虹。所以开了窗，窗外只有灼热闪光，所谓的彩虹不过就是光，只有心海透明，就你这些希望，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默默的让电视里和我心交响，就算会有一天没人与我歌唱，至少在 是王金放音乐，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燕尾蝶》。《燕尾蝶》当中，梁静茹在她本身温婉的声线当中又多出了一些摇滚的成分在，因为这首歌的创作人呢是五月天。 兴高采烈的破油，华丽新生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住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轮回只为你笑，你哭，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我心我背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绝望的恶魔，破碎的让我短暂快乐很远。

酒也不要一杯杯的醉，郁闷不可解，伤心就难免。我说烟也不要一根根的点，点破了你我，少不了一番折磨。只是心情起起落落，心情起起落落。